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

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 在成长的过程与他而生如此伤痕，有太多不必要的伤痕，其实就连最爱我的父母，最亲的人，都可能是最不了解我的人。

在树林，在花中，在石头上面，时间前像兰花开在我心间，构思雨露落尽，白如玉，手生根，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兰花只在一枝，寻客千百遍，蓦然回首，来时路灯火阑珊，兰花只知了知，弹指一挥间，顺着兰花指的方向，你是否看见了永远？ 小小小小小 小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是谁很流动的蜕变，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和时光大和解。 飞翔是生活，我